狗年旺旺旺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，4月27日至5月13日，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，黄铂金工费半价，更多惊喜等你来拿，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别还手，我不太难搞，顺应所谓的大潮流。你的感受 这里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开场刚给你播放了华晨宇的《我管你》，是因为今儿的节目跟一个音乐节有关，就是明天将在镇江举行的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。华晨宇、李宇春、张碧晨这些当下华语乐坛的流量人气担当都在其中。假如你是他们的乐迷、歌迷，相信这个音乐节你是一定不会错过的。当然，现在的户外音乐节，音乐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内容，还汇集了很多吃喝玩乐的体验式的项目。哎，明天正好是五一小长假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去镇江连听歌带玩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先是研究了一下阵容，今天的歌单给你带来的就是参演艺人和乐队的作品。 万里乌云，两手空空，炙热少年，春天那 无声破土而长，年少之梦闪闪发光，有生者向现实开枪，谁先嚣张谁先投降，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，烂泥扶墙小心塌方，神行断肠非要活着天亮，人间一趟看看太阳， 来自李宇春的一趟，这是他去年末的专辑《流行》中的音乐作品。李宇春作为青春派代表参加今年的杭江音乐节，在之前的几届请到过像蝎子乐队、后街男孩这些国际大牌。今年虽然没有特别知名的海外艺人，但是能集齐李宇春、华晨宇、张碧晨这些当红人气偶像，足以证明这依然是内地阵容最强的户外音乐节之一。我们回顾一首张碧晨的单曲《开往早晨的午夜》。 开往早晨的午夜，冲向拥抱的季节，让我们别爱人狂野，不画边界的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始终关注中国原创音乐的进展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正在给你带来的是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参演乐队的作品。国内的音乐节经过若干年的发展，各有各的方向、定位和内容。长江国际音乐节已经连续举办了6届，是国内目前唯一的滨江国际户外音乐节，在长三角地区也是最大的现场音乐的演绎集市。国际化、多元化的阵容是这档音乐节的亮点，摇滚、民谣、流行、金属多种风格融汇其中，你可以去玩一下。 能随心情来听歌，能随悲喜来取舍，不言不语的微笑，呼唤心那么多，能随金鱼来就歌，能看爱恨别穷锁。如果明天你终于离开，请在此刻。夏天夜色中的灯火，海平面的对岸明亮过，沉默过，不温不火，我们都未曾走完的生活，相遇着，欢闹着，又独饮着。 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，这次再也不说，再也不说，不要再提起，也不要忘记，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，能随时间来停留，能随悲喜来取舍，能不言不语的微笑哭欢喜那么多，能随情欲来纠葛，能看爱恨变秋色，如果明天你终离开，请在此刻抱紧我，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，这次再也不说，再也不说，不要再提起，也不要忘记，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， 是陆先生带来的能随心情来听歌。我看了一下节目单，陆先生将在4月30号的19点40分登台表演。长江国际音乐节今年的主题是春风十里，我依然在江南等你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陆先生的出道成名作。今年邀请他们来参加音乐节，对于这个主题想必是非常适合的。接下来给你播放的是完美倒立乐队，来自重庆，成军还不到两年时间，已经推出了一张完整专辑，完美倒立主打人生后摇，带来一首他们的作品《白日萤火》。

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，可容纳10人至350人。专业的会议服务、舞台、影音设备，助力企业培训、研讨、专题讲座，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。让思绪在这里飞舞，让智慧在这里结晶。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在线香河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下午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较强，气温上升明显，外出要注意防晒。随着控制本市的气场逐渐减弱，空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，污染物的累积对空气质量有一定影响。明天白天还有加重的趋势，敏感人群外出要注意防护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，偏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川一气象指数播报，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，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，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下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明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了，这一时段给大家介绍京城赏花踏青的好去处。首先，繁花写意春季花卉展暨第22届景山牡丹文化艺术节从即日起到5月下旬举办，分为春季花卉展、牡丹芍药展、夜赏牡丹活动、盆景展示、特色商品五大板块。景山公园有着悠久的牡丹种植历史，如今已经成为全市最大的牡丹观赏园。同样种植牡丹，圆明园从2007年园内引种牡丹后，经过几年的养护和发展，品种丰富，含金堂景区的牡丹品种达到200多种，面积20000多平方米。弄月开云栽有百年牡丹9株，最大的一株高达2.5米。再来关注第30届北京桃花节在北京植物园开展，集中展出100余种春花150万株，山桃花溪、郁金香花海、梅花栈道等优美的景观将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。在畅游美景的同时，您还可以欣赏到精品君子兰展、曹雪芹文化展、植物科普画展等多项展览。而在京郊，北京国际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也正在火热开展，室外展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展开设计，整个园区以欧洲北海地区为起点，途经地中海地区、红海地区、东南亚地区，最后在东亚地区收尾，五大展示区域各具特色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在线香河。 来关注路况，五一小长假就要来了，预计今天下午到4月30号，各条高速出京方向会出现车流集中情况，特别是今天15点到22点、4月29号7点到13点、4月30号9点到12点将出现车辆排队情况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次到这个地方，会不会遇见海浪、沙滩、人们善良？当我坐在肯尼沙滩边，当我走在肯尼大街，夜晚星星笼罩海面，吃着海鲜看着天边。 这是水厅之徒带来的垦丁大街。水厅之徒是来自南京的独立乐队，成军六年，在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和 live 现场积累了大量的演出经验。喜欢独立音乐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们。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串联 DJ 董鹏，带来一期音乐节的专题。4月29号到30号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将在江苏镇江如期上演。广播里我们先听为快。今年的长江音乐节特别设立了两个舞台，演出将在两个舞台轮流进行，舞台之间互不干扰，乐迷可以连续观看八小时不间断的演出，参演艺人可以利用好准备时间和演出时间，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户外音乐节舞台设置模式。 晴多地小雨细叶芬芳，几只白透过台草木张空山板，左右岸长江时间翻转，一滴绿未出生千万句起无尽，飞鸟与风浪去就转我窥见他抚摸航行自己， 这是陈鸿宇的最新专辑同名标题曲《与荒野》。以前我就在节目中说过，陈鸿宇为了踏上更大的舞台，一定会在适当时机加入更稍微复杂的乐队式编排。之前的民谣风格都是暂时的，今年的长江音乐节他就将带着自己的乐队亮相第一天，4月29号下午4点多。喜欢陈鸿宇的朋友去现场的话，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，要不然你真可能抢不到好的位置。接下来做串联的歌来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不可撤销乐队。不可撤销已经解散了，主唱吴文清树他应该会在现场唱起乐队曾经的那些歌吧。来听一首《迷幻世界》。 是手中的画笔画出了世界，听世界在歌唱啊，这并不稀奇，谁看见了彩虹于是拼命奔跑，这一刻的我们啊屏住呼吸，于是他说快乐彩虹隧道，于是他说快些奔跑，快些快些奔跑，寻找希望。 假如你想回到八十年代跳个舞，你一定要听一支叫做马赛克的成都乐队。刚才的歌就是他们的作品。所有人都在玩手机。汪峰在今年的歌手节目中曾经翻唱过这首歌。马赛克是参加江苏卫视中国乐队时现场表演的，也是这首歌。赶紧提前学学副歌怎么唱，到了现场你可以现场大合唱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正在给你介绍的是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参演乐队的作品。在这档音乐节上，我个人最期待的是一支叫厨子和戏子的南京乐队。他们的作品有一种难得的侠气，是一种中国风的独立乐队。来听一首他们的代表作《刺秦上》。 大王不是只灭六国吗？ 六国算什么？寡人要率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。 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精彩阵容，像熊天平、信乐团、来自美国的幸福家庭乐队、来自荷兰的酷歌乐队。时间关系，在节目中不能给你一一播放了。音乐的魅力还在现场，